刚才听到的是帕尔曼来演奏的克莱斯勒前奏曲和快板，这是一首普尼亚尼风格的乐曲。那帕尔曼今天担任的当然是小提琴了，钢琴和小提琴今天要为大家一起带来的就是重奏。什么叫重奏呢？就是每个声部呢都是由一个人来演奏的，多声部的演奏的一个形式。而且呢，重奏强调的是那种整体的匀称、均衡和统一，要在起奏啊、分句啊或者是色调的很多细微方面都达到一种准确和协调。演奏者之间要保持高度的默契和相互的配合，应该避免的是个人的炫技。不过呢，有着钢琴伴奏的小提琴的演奏，我觉得炫技倒是无所谓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珍贵的录音，是来自于1974年帕尔曼的这一次的录音。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演奏的萨拉萨蒂安达卢西亚浪漫曲。 永恒的魅力。今天在我们这里唱主角的是伊扎克·帕尔曼。帕尔曼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过很多次了，而且我们从各个角度向您介绍过他。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来演奏的重奏曲，而且呢还是只有和钢琴相互对应的重奏，而且呢很多很多的段落都是我们熟悉的，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还有马上要听到的无穷动。无穷动呢，这是来自于诺瓦柴克的。那帕尔曼呢，就像3450说的，他说帕尔曼是当代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大师，虽身残，但是对音乐的理解和曲目的情感表达真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的。他是一位以色列的著名的小提琴家，4岁的时候呢，因为患小儿麻痹症成为了终身的残废，自幼表现出的是那种酷爱音乐的天性。10岁的时候呢，就到电台演奏了，后来进入了音乐学院来学习。1958年在美国参加演出，后来呢移居到美国，上了茱莉亚音乐学院。1963年的时候，首次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独奏音乐会，那个时候呢只有10几岁，还不到20岁的时候，在美国欧洲他就和管弦乐队进行了合作演出，而且他演奏的准确灵活灵巧轻松自如，善于变换的音色可以表现不同时代作曲家的心理，而他也很注意的是音乐处理的逻辑性。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来演奏的一步步的小作品，全部都是来自于1974年的珍贵录音，继续起航了。 本海姆的摇篮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特别为你带来的是1974年的录音，这个录音就是来自于当年的巴尔曼。那个时候呢，帕尔曼人到中年还挺年轻的，戴着一副眼镜，让我们想起的是这个声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依然那么的细腻入微，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本海姆他本来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细腻的摇篮曲。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帕尔曼的录音。我是王卓，一会儿永恒的魅力，再见。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

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在1974年的一个录音，那这样的录音呢，就是来自于帕尔曼。帕尔曼在那样的年代所录制的一首首的音乐，全部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提琴的小品。不过呢，这也是重奏的作品，这也是让我找到了今天的主题，就是重奏。究竟什么是重奏呢？你心目当中的最喜欢的重奏曲是哪一段呢？106-2-88-1974，还有就是到新浪微博里找到王卓，两个地方都可以告诉我的。继续吧，继续帕尔曼的演奏。下面的这一段是来自于维尼亚夫斯基的音乐会《波罗乃兹》。 1974年帕尔曼的录音，当年呢帕尔曼还不到30岁。那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是几十年前的经典曲目的版本。有人说帕尔曼在20世纪70年代录制的很多音乐录音水平和演奏水平都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的。还曾经有人提到，就是他曾经演奏的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那是在20世纪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现代录音技术日新月异，也是帕尔曼正好赶上的那个时候，都是在那个时候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录音。而1972年帕尔曼就录制了24首随想曲的唱片，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找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样的珍贵录音的。今天继续来分享吧，都是帕尔曼1974年留下的珍贵录音。下面的这一段是来自于哪位作曲家呢？你听一听吧。毋庸置疑，当然是来自于德彪西。1974年的录音，巴尔曼大家总是会除了他的小提琴的技艺，也会关心他究竟心里面怎么会看待自己的身体上的问题呢？巴尔曼说他真的也会感觉有受挫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玩篮球，没法去滑冰，事实上很多事情他都不能做，不过他有一套自己的处理办法。他是一个篮球迷，他会在头脑当中想象在篮球场里跑来跑去的情景。他很喜欢做教学方面的工作，因为在音乐会演出的时候呢，在听自己的演奏的时候，就会默默地跟自己说话。他会问自己，为什么我有的地方拉得不是太好呢？然后心里又说，想一想自己是怎么教导学生的吧，现在呢，就照着我怎么教他们的来做。事实证明还是挺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呢，帮助别人，帮助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认为如果演奏的时候没有激情，演奏的效果是不会好的。如果在浴室厨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演奏，自己感觉非常兴奋，那就会演奏得很好。 其实对于帕尔曼来说，小提琴真的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残缺躯体的最好的慰藉。听着他弓弦间跳动的魔鬼的颤音，看着他面庞爽朗的笑容，赞叹的是他精湛的技艺，谁又能把他与残缺联系在一起呢？帕尔曼这个视生命音乐为生命的人，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新的诠释。继续来分享下面这一段拉玛尼诺夫恋声曲。